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，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小米创始人雷军， 就是我在创办小米之前呢，参考过三家公司，参考同仁堂做真材实料的好东西。第二个，采用大胆的商业创新，向沃尔玛的、向 Costco 学习，要效率，通过模式创新来把价钱做低。绝大部分东西，只要我们用这个模式出手，都能做到一般一点价钱。第三个，向海底捞学习，把用户当朋友，一定要做出超预期的口碑。当我把这套商业模式构建完以后，我就有机会用世界顶级的原材料、顶级的元器件做出的好东西，能够卖到同行一半以内价。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，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会总结啊，我觉得总结是非常重要。这个总结过程当中，就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，就是这个核心的这个方向你不能变。发现我在当部长的时候，在我部门里面提出来倡导的就是创新啊，这一路没有变过。那我觉得，哎，证明我的方向对了。那你方向对了，你基本上如果中途出现一点偏差，它都不会影响你的成长。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， 搞企业呢，我觉得我的体会就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这个我搞企业这么多年呢，就是四个字：胜者为王，不是胜利的胜，是剩下的胜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科技巨头推特 Facebook 与谷歌经历世纪听证会，针对利用社交平台干扰美选举，美司法部强力介入或调查科技巨头垄断和内容审查问题。京东股价连日重挫，市值累计蒸发近70亿美元。周二，亚马逊盘中市值冲破10000亿美元大关，看涨的观点认为，未来3到5年内，亚马逊市值将翻倍至20000亿美元。唱衰一方担心亚马逊庞大的影响力带来风险，甚至不排除重走沃尔玛溃败的老路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。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